记事本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会泪流，泪流。快乐是什么？ 快乐是什么？ 爱的痛了， 爱的 痛的哭了， 痛的哭， 哭的累了。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。 快乐是什么？